七一做啲咩？七一就梗係上街唱歌，唱到六八九落台啦，係咪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如果你都想同我一齊唱呢首歌嘅話，七一一齊見。啦啦啦啦啦啦！ 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哇！今個禮拜就飽啊，因為咧即係都係學下咪咪 .com 開台咧，咁啊北上加埋係有五節嘅嚇，因為大家會覺得好聽嘅，咁所以咪要做多節啦。OK， 咁啊翻嚟咧呢節咧嗱，首先咧又係啦老規矩啦，的嚟咗就阿的總就講講啲網同 Reg 有關嘅，因為好多好多，因為最近都係臨近七一啦，咁啊好多嘢要交代一下啦。咁首先咧我就想多謝一位朋友先，即係有關呢、這個北上打賞前啊。咁咧就呢位朋友咧就叫 Bobby，OK、okay， 係一位啊我新相識嘅一位網友嚟嘅。咁佢就好有心啊，佢就話咧聽咗十九幾年呢個北上頻道啦，咁佢話寒暄嘢就唔講啦，咁但係咧聽你嘅北上又揾到個家庭有啲嘢搞下，即係廣州嗰邊，咁啊依排咧啲煙又加價，咁所以咧佢就想捐一嚿錢，就總值咧係$1,000，就俾北上咧同埋好煙民，咁啊好煙民其實係麥姐嗰邊嘅 ，OK， 咁啊 ，OK， 咁啊 ，OK， 先更正咗呢樣嘢先，咁啊，然之後跟住咧就話，但係就唔知道幾多咧就俾北上，幾多咧就俾好煙民，因為咧我就唔太知道北上同好煙民仲有幾多錢，同邊個急用錢，你有咩好提議？咁咧最後咧我同佢嘅默契咧就係咧，你捐咗嚿錢俾我先啦。我揸主意啦，咁咧就 Bobby 今日咧已經將張 receipt 咧係俾咗我啦。咁首先我想喺個節目度多謝 Bobby， 我哋會善用你呢一嚿錢嘅。咁啊，總共大約係$7,000+港紙到啦。咁然之後咧就仍然係有幾個問題想問的總嘅，就係好多網友都仍然係入唔到錢落 PayPal。 係啦， 係啦。咁啊，有冇咩解決方法？ 老實講。問過 PayPal account， 我哋冇俾人投訴嘅。之後咧，我哋係即係如果個別客户佢係咁樣官腔地答我啦 ，PayPal 嗰邊就個別客户如果真係過唔到錢落去，go to cn@regasin.com.hk 呢個 PayPal account 嘅話咧，咁就話要打翻電話俾 PayPal， 咁我覺得其實冇可能嘅，即係unreasonable 咁所以調翻轉咁講啦，就係話咩咧？我哋而家即係各位都知道啦。 我哋加咗個恒生銀行户口嘅。 Regasin 個 front page 本身已經 list 咗個恒生户口嘅出嚟。嗰、那個咧就其實之前咧 ，OK 收即係捐款咧，包括葉敏華嗰筆錢啦。係、okay。另外一方面，其實都曾經亦都收過毛哥個捐款嗰個錢啦。咁所以咧，繼續今我哋葉敏華筆錢咧就已經截咗數噶啦。 咁、okay。 所以就開放咗呢個 account 出到嚟嘅。恒生銀行嘅 account number 係234-337-376-668。OK。而呢個禮拜咧，其實我都答咗兩三位網友咧。就是怎樣去捐款落去恒生銀行的 account 度嘅， 係 咁咧。除咗頭先傑斯你所講啦，我 仲有啲國內嘅網民， 一陣先講國內。 O、okay， K， 好。 咁除咗傑斯頭先所講啦，包括有$1,000之外啦 ，Around 大約我哋呢個禮拜咧收多咗$1,400嘅，咁所以條數就應該去到$2,300到嘅。 嗯， 係啦，即係關於個打賞。 即係除咗 Bobby 嗰嚿錢。 係啦，除咗 Bobby 嗰嚿錢之外，因為係啦咁樣啦，咁然之後第二樣嘢啦， 國內網民啦， 國內網民 經常都有人問嘅又係。 好多人問我哋有冇支付寶，我答冇，因為點解咧？ 但我哋有另外一嚿嘢， 因為唔係點要講緊先，因為支付寶咧要喺內地，一係個人 account， 一係申請公司 account， 咁啊唔識申請內地嘅 ，OK 公司 account，所以亦都好簡單啦，就係咧。因為我哋收內地嘅會員嘅會費咧，說實話係少嘅。咁而家開放埋出到嚟就係一個中國建設銀行嘅內地户口。 OK，OK， number 係62108172000221856。 OK， 长有长嘅，不唔使驚。咁呢个户口稍后啦，又係做完北上频道嘅节目啦，你上返去北上频道嘅 Facebook， 咁呢喺个 files 嗰度呢，你就会见到有一个叫做北上打上前嘅 file 嘅。咁、那个 file 呢，头先讲嘅 PayPal 同埋呢个恒生银行户口同埋中国建设银行嗰个户口呢，都会 list 晒嗰度㗎啦。咁呢就我諗应该就会漏唔到啦，即係大家会多一个渠道可以去捐钱啦。咁嗰啲钱就我哋都係啦，继续就係帮有需要帮嘅朋友啦，无论佢喺香港或者喺内地啦。咁同埋就係、是、同埋就係呢个我哋嚟緊七一啦，可能会喺嗰度会抽少少钱出嚟用啦。咁、啊、七一其实就亦都另外一件事啦，就係、是、好多义工係报咗名㗎。 係啦，要首先多谢 班。我见到呢排都好忙。 有成十几位嘅义工啦、超过15位㗎啦已经。咁就、直至到去礼拜三嗰啲 send 个 email 过嚟，已经全部覆晒㗎啦。咁、多谢返呢十几位义工啦。六月中到我哋会第一次打电话去俾返各位嘅，就 confirm 返究竟七月一号嗰日大致上个时间嘅一点再 confirm 返。咁继续都係啦，如果各位听众或者 Regasin 嘅会员如果真係想 join 我哋七一大家一齐去玩嘅话， email 返去 regasin@regasin.com.hk， 题目个标题 email 标题寫返七一义工、留低返你哋嘅名同埋联络电话俾我哋，咁、我哋跟住就会覆返晒各位 email 㗎啦。 係 ,ok, 或者仲有最仲有一样嘢呢，我都想提一提嘅，就係、是、呢书名我就唔系好记得，我啱醒起嘅就係、是、呢喺六四嘅时候呢，咁呢就呢、這个黄丹就出咗本书啦。个书名我唔系好记得、如果有冇人可以帮我查一下个书名啊之如此类啦。咁呢就嗰本书呢，其实呢就安排负责做销售嘅呢，其实其中一位朋友呢就係、是、我哋嘅反叛频道嘅主持阿狮子啦。咁、然之后呢嗰本书呢其实呢就有两个 version， 一个呢就係、是、签名版本，黄丹亲笔签名嘅版本，另外一个呢就係、是、冇签名嘅。咁冇咁一个售价就係咁嘅，冇签名嘅呢就係120元。OK， 咁然之后有签名嗰本呢就係200元。 咁样 係呀，我呢就因为冇晒㗎啦，其实嗰晚六四之后已经冇晒。 去晒呀，我知道去晒。 咁呢我就搵狮子拍晒膊头㗎啦，留咗五本，係真係得五本㗎啫。咁 签名 呀，咪再重复一次，其实得四本㗎啫，一本係我㗎大佬。我唔会卖俾你㗎。咁呢就有四本係黄丹亲笔签名嘅唔記得乜嘢 ，sorry， 突然間真係諗唔起。 嚇、我知 係佢，唔係佢啲書名係通常都好鬼死長㗎，咁所以所以就啊叫做獄中回憶錄啊，呢本係比較短啲，咁嗰次啫。獄中回憶錄，唔係佢以前嗰啲好長㗎，佢、以前嗰啲咩我嘅日頭係你嘅夜晚啦，咁嗰啲好鬼長㗎，大佬。咁咧就呢本書好值得睇嘅，即係我立過下都 OK 嘅，真係幾正。咁所以咧就有嗱透過北上頻道啦，我諗簡單少少咧，又係兩個渠道啦。你一係可以 send 個 Facebook message 俾我啦，或者咧就係、是、咧又係啦習慣大家慣性 send 去 regasin@regasin.com.hk 啦，咁你寫住話想買書咁樣，然之後 黃丹 透過阿的嗰度俾翻我，但係名額係得四個啫。咁、如果咧，你係唔要，即係你係要冇簽名嗰個版本咧，咁基本上咧，暫時咧我都仲可以揾啊，即係暫時我諗都仲可以有個數量，我可以提供到俾大家嘅、即係我諗啊，點揸都揸到阿獅子有100多本都俾到我啩。 我買簽啊， 係咪？除非到最後冇嘅時候，我就再通知大家咯。 好， 咁就有興趣嘅就俾我，但先到先得啦，冇咧冇得傾啊，得四本嘅啫、 好。咁啊， 大致上係咁啦， 大致上係咁啦， 大致上係咁啦。 好 啊，咁啊，翻嚟繼續啦。我哋頭先講嘅，喂，仲有冇少少嘢關於新嘅呢個台 ？mimi.com.hk 有， 唔係 mimihk.com 係啦， 係啦。有咩好節目介紹咧？即係我想問下大家， 我聽好多啊， 係 我真係好做足功課，因為我唔使做節目我都會聽呢個台一定要聽嘅， 係 嚇。咁啊，再講一次係 mimihk.com， 係。 咁有個隨意門。咁、第一集就係柳俊江，咁柳俊江呢個幾 OK 嘅。柳俊江講得幾 OK。 柳俊江紀律講得幾 OK。 國例呀，柳俊江真係值得聽。 係啦。 但係佢側邊個主持呢 就可以。 我真係想同佢講一講，你真係要做下功課先做主持。因為最後問最成個節目最後問一樣問題。柳俊江，你做咗咁耐記者呢，你而家冇做記者呢，你睇咩報紙呀？我睇柳俊江係 O 咗嘴。 吓， 系咯， 佢睇咩报纸？ 唔系我睇咩报纸，同我做唔做记者会 冇 关系 嘅。但柳俊江系答得好嘅，你可以睇，即系呢个节目 OK 嘅 ，OK。柳俊江嗰 part 啊，系真系 OK。 我做唔做记者都睇龙虎炮嘅，咁 系啦， 即系等于有啲人听不上嘅话，一定 keep 咗我把声咁样一样啫。 嗯，即系我阿妈嗰只咯， 系咯， 系我阿妈只咯。 嗱，咁啊，仲有即系我有听咗少少五个一夜情咯，唔系好接受呢类节目啦。即系我都唔知系咩节目嚟嘅。 唔系呢啲节目以前都有嘅， 哦系啊， 应该咁讲咧。人网以前有嘅节目嘅，系咪大部分都应该喺呢度揾得翻嘅咧？ 都有啦， 呢个呢个 大把戏有我哋嘅 friend 阿张 Sir 做啦，但系就冇乜发挥机会啦，可能下次迟啲会有啦吓，因为真系我哋都知道阿张 Sir 唔系成日睇戏人嚟 嘅。哇，你咁又扑街， 唔系佢睇舞台剧多。 系啦系啦，仲有佢，我又冇睇到冇听到一个节目就系男人老狗，亦都有张 Sir 份，咁我唔知做乜，有个三粒花生 show， 咁我又系接受唔到。 系啊， 你有冇听过三粒花生？ 系咪好似网点咁嘅咧？会唔会？ 唔系 唔系， 有个 cam cam 地嘅咁样嘅。 哦 ，OK， 吓，我唔知咩名，真系唔好怪我吓。咁就so far 咁多节目，我觉得徐艺门、柳俊江嗰 part 系 OK 嘅。 系啦， 系啦，其他嗰啲都。 可 以聽嘅， 有冇你冇乜咁講下逍遙遊啊？但有主打節目，即係逍遙遊。 唔係啊，我唔知有逍遙遊啊！ 你冇聽過？ 我以為係 綜藝喺度聽緊最新消息。 係啊，屌！我唔知道逍遙遊。 你有聽過啊？ 我承認啊！ 逍遙遊係咪長節目嚟噶？長節目嚟， 梗係啦！ 咩叫大佬節目先？搞清楚喎，長壽節目啊，定個節目 個節目時間長 長嘅。长节目嚟嘅，长寿节目就唔知系咪 ，OK？ 唔系个网都唔知系咪长寿， 唔系 咁你又唔好咁讲，我巴啲嘢你 系消字节目系列， 系啦， 呢个就 系我真 系一定系长寿节目啦。 今晚 呢个一路由呢个萧鼓声中演变出嚟噶嘛， 系啦， 风萧萧开始咁。 系啊， 插完电噶啦，放完假嘅萧山啦， 醒咗好多， 醒咗好多啦。即系你又见到佢跳稳律泳啊，之前又钓下鱼啊，咁好多相喺度噶嘛 ，Facebook 度流传。咁事实上。做返節目 儲咗多能 做返節目係你見到佢第一集啦 ,ok, 唔係應該咁講第二集啦，我睇禮拜四嗰集啦， 我都係 冇咁冇以前咁攰嘅，即係你見到佢冇咁多包袱喎，即係平時你見到佢嗱 ,ok, 應該咁樣講，喺一至三月做節目個期間你見到佢真係好多包袱個人 ,ok, 當然嗰陣時都有視像，但係你睇落去係咩，就係佢人係好頹好攰落曬型咁嘅 ,ok, 充完電之後啊，点计都好，可能有啲嘢即系大家分开咗成啦。咁你见到佢再重新做头嗰第二集嘅节目嘅时候，你见到有翻啲 energy 喺度做啦，有翻少少，我又唔可以话有个心，而系好 即系冇心啦。 唔系咁样讲，喺个料上咧，你见到佢唔会太过重复啦，多咗少少 idea 落去。冇料啦。 咁佢有啲嘢，你见到佢好多 唔系有时做节目会干干地嘅， 干干地嘅，头翻轮会好多嘅，系啦。当然。又要咁讲嘅 ，OK， 即系佢侧边、身边嗰啲人啦， 讲多咗嘢， 俾多 立过下， 俾多咗嘢讲嘅。 好捻过以前嗰条捻样先啦。 你要理解我啱啱想讲就系乜嘢咧？阿的系先话，萧山冇咗个包袱， 系 讲两句咪包袱咯。我下下都要照顾你，喂大佬，喂你讲两句啊， 你唔捻讲嘢要坐埋嚟， 系咯，屌你 好捻烦噶嘛。 咁系个包袱嚟噶嘛，冇咗讲两句，就自然少个包袱， 唔系同埋 好多。 我有个感觉啊，即系我唔肯定啦。我觉得佢哋开节目之前大约三个字度咧，系真系有夹过少少稿。你见到系咩咧？抛个波咧，即系唔系好似以前啦，而家 接得靓啲啦， 接得到啲啊，即系好似唔系话。大家停咗 啲，咁抱過你哋北上啦。 跟住然之後有個人， 唔係啦，咁又唔係喎，你此言差異喎，你真係未同我老蕭做節目啦。嗱，呢個我 難做 我認同阿的嘅喎， 難做噶。 以前咧，你真係你係一埋位，咁你個心態點咧？屌，成集都係阿蕭講曬噶啦，我哋有畫面鴨下鴨下頭啊，即係兩句都唔使講噶嘛。咁你如果突咁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突然間如果老蕭要唞氣，佢話喂。傑斯你有咩讲咁样啦，你真係冇嘢讲㗎嘛，你接唔到㗎嘛。但係如果你好似如果譬如话阿的哥猜测就係喂而家唔係啦，可能 有 开咗会嘅，唔好话夹过啦。OK， 我知道原来哇而家我同你做节目，我准备会接波嘅。 係啦， 咁我起码我都听住你讲嘢啊，或者我都准备定下。咁所以係有个分别囉。即係你以前你同嗰条近文之做嘅，你预谂咗佢㗎啦，佢係真係唔会接波㗎嘛。 咁你咪喺度有鳩佢啦， 好嘢咯！ 你自己中意坐喺度咪坐喺度咯，得喺度咪得喺度咯。 我好清楚啊，因為以前咧做節目嗰時候點樣啊？阿都清都清楚啊！嗰時候有一個咩清朝的皇帝噶係嘛？咁咧咁阿的啊做曬功課，清朝的皇帝今集啊講清朝的皇帝康熙，佢先，但係老師知道，咦？阿的喺度講清朝的皇帝啊！哎呀，唔好意思啊，我讲明朝嘅皇帝啊， 唔系 佢善鸠啲隔篱 人。以前如果你佢一讲，如果未嗰阵未有画面啊，一讲清朝的皇帝啊，全部可以人，我啲人可以起身去六个杯面食啦，使乜啫？屌啊，嗱，萧生自己讲晒噶嘛，成本高阳小说，屌你老，由头讲到尾啦， 掰出嚟嘅啫都系， 咁又冇人读，屌嗱，消化咗。阿萧生从来冇揸过本高阳小说喺度做节目噶，嗰个只系我猜测，因为啲嘢好似嘅，咁但系人哋系有消化噶。Okay. 但我好舒话佢一定系攞住啲 Peladon 咧，即系做节目噶。 系啊，但系就唔会好似某啲人咁。你话你乜大佬，你同佢做足球节目咧，佢问你问佢，你有冇睇过场波？我有睇过本书咯。咪屌你老母，你讲乜烂嘢啊？屌你而家我同你同佢做紧一个读书节目咩？我啊试得多啦，以前。 okay. 哎、大佬嗰啲啊，整啲事情系阴影嚟噶，真系童年阴影。 唔系，所以咧，我 即系而家好听咗啦。 好听咗，我真系觉得好听咗嘅。咁 维持唔到三个月。 唔系嗰啲咸事位 OK。唔系，正如你所讲咯，就系、是、话可能新屎坑啦 ，OK， 我咁样讲啦。 因为个个有 power。 唔系，大家有得夹下，坐落去，喂，肯坐低夹啊，成啊嘛。 到周边嘅主持都干糖嘅时候，喂，周边嘅主持一定快过老师干糖啊！你真系呢人真系，你清楚。老师系唔会点干糖，因为点都佢可以搣到啲一啲嘢出嚟俾你讲，身边嗰啲可随时搣唔到啊！突然间佢讲下，呢个量子力学，阿的你讲两句，我屌你老尾咩？我点讲啊？ 喂，唔系阿牛，你讲干糖啱，真系，你冇睇开头咧 ，mehk.com 咧嗰个未有台，六月一号之前未有台咧，咪整咗个地球 嘅，系啊，精子入卵子啊嘛， 投资嘅。我真系呢幅图我捻咗成个晏昼， 我就系想听你解释。 我真系捻咗成个晏昼，呢幅图有神秘 學，有 QK， 有神秘學，那个一定唔系地球。 咩噶？ 我唔知道。嗱，因为嗰、那个。 哇，袁 知好 嘢， 唔系啊， 真 系 今日作古仔啊！ 嗱，嗰个地嗰、那个星球咧，就好多陆地嘅。 系啊， 如果喺即系以地球嘅大气层嚟睇咧，嗰个星球咧系好干嘅。 嗯， 因为佢多陆地冇海洋咧，系冇雨水嘅。 嗯， 所以成个星球系干嘅，冇水嘅。即系同佢以前做节目一样，啲料又干，个台又冇钱，系干水。咁所以咧，你咪见条尾咧，大家都个错觉就系话几条嘢冲入去嘅， 系啊， 一定唔系嗰几条嘢喺个干塘嗰度咧冲出嚟， 水喉嚟嘅， 冲出嚟啊！屌呢啲你即系我知道神 犀利啊，真系 嗱，咁所以你睇啦， 神音解读， 所以嗱神系带住几个人， 系 第几个超级信徒啦，定系 系 B B 啊嗰啲啦，冲出嚟去冲去边度啦？ 嗯， 南海， 你喺嗰幅图里面咧，见到几个星球咧，特别就光少少嘅， 系啊， 即系一个当然系 YouTube 啦、Facebook 嗰啲啦，即系咪咪一定系同呢啲 level 同班噶嘛，唔通讲紧热血咩？系咪啲唔啱卡士噶嘛？系嘛？咁佢唔系去嗰个位置，佢去一个咧，即系冲出嚟去一个左下角嘅，嗰个位黑掹掹嘅，即系呢啲人 冇嘅， 呢啲冇嘢，即系呢啲系咩啊？ 黑洞、 勾弹、勾弹，佢一个干塘嘅位弹出嚟，佢唔系弹去主流嗰度，佢勾弹去黑掹掹嗰度。嗱呢啲咪神嘅做法咯，佢创造世界啊！佢唔会喺个世界嗰度创造世界，佢一个黑洞里边创造世界。呢啲咪神嘅做法咯。 创世纪第一节，神说：我要有光，这世界便有光。神说：而家呢个神说，我要有新望台。便有新网台， 你放心啦，创世纪啊牛，上帝用七日做咗个地球，七日子里边咧系冇做过牛呢样嘢嘅，系啊，啲牛唔知边度打种打翻嚟， 真系 打乱种打 翻嚟啊！真系， 好你唔好认佢做老豆啦， 差唔多啦。嗱咁咧就同国内网友讲讲啦，呢个网站 mehk.com 啊，喺国内系上到嘅 ，OK， 非常相信嘅。咁但系所以咧，国内网友可以啦，咁啊少啲上 Reg 啦，咁咧就多啲上翻呢个台啊。如果你唔中意听 Reg 嘅节目啊， 我问少少，我想问少少嘢啫。 点啊？ 问翻两位啫，关于系佢个台上到，即系个版面上到啦， 上到噶。 但啲嘢系播 YouTube 噶嘛？咁 YouTube 系咪喺大陆度 block 咗噶？ 啊 ，block 咗 ，block 咗，我记得系 block 咗嘅。 咁咪即系 唔系？等等先，嗱，等等先，唔系 我下禮拜再跟正 你。你幫我跟正。 因為點解呢，我平時喺國內上網呢，我習慣呢就會翻住牆上㗎。我唔記得我嗰晚有冇翻住牆上，我又好似見到啲最新消息。不過我冇 click佢。即係個 website 呢就睇到。 Okay, okay, 你明我意思。 冇問題，冇問題。我下個禮拜先，因為我記得總係。 我而家答你啦，的總。就算喺大陸個 YouTube 睇唔到係冇所謂。 因為感覺到。 唔使咁，唔使你哋邊有好去我嘅呢嗰啲感覺屌。 唔係個人有一段邊境界。 你而家呢，你搭地鐵呢，我今朝搭地鐵見到有個 poster, 就係真係神個仔整個 poster, 係千億打造咩視頻平台。 喔、 哦。係呀、啊、真係佢個仔嚟㗎咁講。即係話呢，大陸 YouTube 睇唔到啲節目唔緊要，遲啲佢有個燒 YouTube。 明啊明啊， 仲有一個 YouTube。 YouTube 有個優號，優號 YouTube 係咪真係正音呢？你問返嗰個咩周時乜撚眼嗰個叫佢查個乜撚嘢牛津大字典， 即將見到㗎啦，即係我哋你遲啲會見到有迷米微博啊迷米 QQ 啊咁樣咩都有㗎啦，即係係呀，好快即將來臨，即將來臨，放心放心， 好抖嘅，放心放心，好抖嘅嘢， 係呀， 千億打造啊， 好抖加迷米啊，食物嚟㗎嘛，大家都係係咪先混得埋嘅 ？OK， 好啦， 番薯 翻嚟啦，剩翻少少时间啦，我哋讲讲啦，埋一埋尾 ，OK， 咁啊 ，Eugene 有事系咪要先走先啊？ 再见 ，OK， 拜拜。咁咧就我哋都要讲翻啦，即系上个礼拜，唔系唔系呢个礼拜啦 ，OK。其实因为好多国内，我知道今次真系好多国内朋友都有嚟到， 系咩？ 系啊，唔系真系噶，真系噶，有唔系啊？我唔讲唔系就揾你啊，喺维园嗰晚真系有好多国内嘅朋友，因为后尾咧其实就。而家聽講啦，嗱，即係唔好嚇親大家啊！尤其是各位朋友，真係有好多國安咧喺六四嘅前夕咧，係會殺到嚟香港睇下個場啊，有啲咩每年有咩變動啊等等啦。咁仲有咧就係咧，有啲友仔過翻關，係有海關朋友咧問翻佢哋，你係咪？嗰晚去咗維園啊，嘩真係好撚犀利㗎阿爺。係呀，咁但係呢冇事，問下你有冇去啫，唔會拉你坐監嘅 ,ok, 咁即係你話我係遊客，我想去睇下都冇乜問題嘅，咁但係總之大家得個知字咁樣啦。咁但係總之國內朋友仲有好多人去啦，嗰晚我就冇去到維園啦，咁我知道大家就揼雨揼得好勁啦。咁啊但係最後其實都好感動嘅 ,15 萬人我就覺得好感動啦。Okay, 其實唔止十五萬， 唔止 十五萬，即最緊要係咩嘢呢？我 未講完，係咪？大佬，我哋有北上頻道指數噶嘛？咁、okay. 嗰晚咧就係、是、官嗱警死差佬咧嘅數目係幾多？五萬八。咁咧，話、呢、這個支聯會嘅數目咧就係十五萬。OK， 尖沙咀 北上頻道咧嘅。指標呢就係30萬，俾掌聲先。 好嘅， 三十萬人 ,ok, 真係 去咗維園，係啦，冇 真係差唔多啲。 超嚟緊，喂，我你估我，你估我亂作㗎？ 喂， 我係憑視，我係咩嗰啲叫咩啊？ 視官 係咪？ 係唔知乜測， 係目測係啦，我啲目測好犀利㗎。好啦，咁我講埋啦，今年有另一檔㗎嘛，除咗維園記有尖東記啦，尖東記嗰邊呢就咁樣。警死差佬嘅人數呢就係260、OK, 好啦，咁然之後呢官方呢就係1000人 ,OK, 咁呢北上頻道目測 ,OK, 3000、1萬人 好嘢好嘢好嘢黃陽好嘢 陳 雲好嘢陳雲好嘢係咪好撚大啊嗱、所以呢咪呢、這個就好需要講返㗎，因為呢大佬我哋要畀返個數目畀阿爺㗎嘛，係咪先，阿爺唔好只係聽差佬講啊，但我北上頻道愛國節目 支聯會都假㗎， 屌你，你唔報維園啊，尖東都有1萬人啊，你要死你啊仆街你。好啦，講返六四有咩好講啊，唉煩撚完未呢大家。真係好撚攞命。 咩煩撚完未先？咩煩撚完 未？今年煩完未？煩撚完未啦。嗱 ,ok, 我開個題目啦，我個北上個 message, 唔係我個 Facebook 嘅 message, 嘩真係勇武啊。即係呢多到呢嗰啲人唔識㗎。咁呢就俾好多 message 咗啦。咁我冇可能逐個回你哋㗎，但我應承咗一位朋友啦，因為呢個朋友呢經常都會見到佢喺北上 Facebook 出現啦。嗱咁呢我讀佢段嘢出嚟啦，我應承過佢喺個節目度都回應一下佢啦。佢就咁講，佢話傑斯仔，我聽完六一北上想講下，不要平反六四，索性推返阿爺 何解？因為平反六四缺少主語，而呢個主語是一定是阿爺去平反。例子就好似平反1976年天安門事件，或者是平反右傾錯誤等等的事件一樣。但平完之後又怎樣呢？冇乜事繼續如今咁樣，所以都係喺人民承認阿爺政權嘅前提底下去講平反呢兩個字，被人覺得講出嘅平反六四仲係有好深嘅奴隸思想，有點似習總微服打的呢一個新聞標題。本身微服兩字就係代表報導呢個新聞嘅記者自己思想上本身仲帶住一個封建奴隸嘅思想，自己清奴，但自己又唔知道一樣咯，即係差唔多啦。咁佢話 ：So therefore， 不要平反六四，索性推翻阿爺呢個標語更加徹底啦。他們外界係大概咁樣想法解釋完嗱呢、這個，因為阿 Figo 話呢個咧唔係佢自己嘅諗法，呢、個係好多而家香港嘅年青人啦，我只係咁講啦嘅諗法啦。嗱，我首先咁講，我只可以真係回應呢、這個，呢、這個亦都基本上代表住其他好多好多俾 message 咗嘅朋友。我當你我先分類咗你有兩種人，第一種人你係真交嘅、，OK， 你真係覺得。你好得閒去思考呢個問題，玩呢個字嘅 ，OK， 我會一人準備答你。第二種咧，我真係唔準備答你，因為我覺得你根本就唔係真交，你根本係攞嚟玩、攞嚟搞、攞即係冇嘢攞嘢嚟搞。咁嗰啲我當你係陳雲派啦，你哋都會明，你明白你自己想點嘅。咁嗰啲咧唔該啦，即係你無謂嘥時間去聽我哋點樣去解釋啦。OK， 咁頭先你兩位聽完，即係有冇少少？即係感覺，或者有冇少少回應？ 唔係代表佢意見啫，佢都係 call 陳雲類似 嘅講法啫。唔係 call 大，佢係 call 大部分人嗰個諗法啦。即係講緊平反六四呢兩個呢四個字，因為其實呢幾個禮拜，大家就算你話俾你聽熱血嗰啲啊嗰啲咁嘅節目啊，或者聽下睇下陳雲嗰啲交文啊，咁基本上你都睇到。大致上嘅意思啦，都係講緊屌你而家仲講平咩平反啊乜乜乜啊，啊黃仁達都講唔少啦，諸如此類啦。咁其實即係你哋自己點睇咧？ 你相唔相信一個有民主嘅社會？ 嗯， 我就好撚簡單嘅啫，即係你推翻咗共產黨咁點啊？推翻共產黨，咁如果譬如到時建立一個民主嘅國家，中國 OK 嚇、啊，可以一人一票選個政黨出嚟去執政呢個中國嘅話。共產黨有冇權去做呢、這、一個 在野黨 選先、選？喂，玩下手，俾佢選得到啊！執政唔出奇噶，話聲你聽，即係管理咗咁多年啦嘛，啊，佢可能有曬經驗噶嘛。OK， 俾佢管理到執政，你係咪要再推翻佢先？喂，唔存在推翻與唔推翻問題，問題係只係中國應唔應該有民主嘅問題啊？話聲你聽，你明唔明白啦？OK， 如果中國冇民主，就冇就唔就唔撚使講啦。中國有民主，我哋應該容許共產黨去參與。OK， 啱唔啱啊？冇， 聽緊你講啊， 冇認為唔啱啊嘛。好啦，如果你一下嘢推翻佢，推唔翻㗎嘛。如果佢執政又上台，你咪又推翻佢啦。喂，如果你相信民主，你只要知道一樣嘢得啦，結束一黨專政，呢、這個先係命判。OK。而唔係話你咩殺死共產黨啊，定有種代表台 ？Sorry 啊，話聲你聽，喂，佢有權真係聽日戈爾巴喬夫有一個戈爾巴喬夫嚟係習近平嚟嘅，推翻咗，要俾你民主選舉 ，OK？ 共產黨可以再上台，你推翻佢唔到啊嘛， 嗯， 係先咪先？有呢個可能性 ，OK？ 所以問題上唔係支聯會都有講啦，除咗平反六四之外，佢仲另外一個口號噶嘛， 結束一黨專政啊， 結束一黨專政啊嘛。喺我嚟講，如果你真係真心相信民主，你必定要系結束一黨專政，而唔系要人又任何一個人倒台啊、下台啊、死人啊、殺曬啲共產黨。Sorry， 唔系噶，話俾你聽，你最緊要系呢樣嘢啫，結束一黨專政。OK 啦，有冇嘢講？ 教與唔教都好，你問我嘅係阿牛都係跌咗落去。基本上呢三四個禮拜嚟，已經全世界嘅人都係跌咗落去，就係呢個 gap 裏頭，不要平反六四。 我冇啊，我平反。 唔係啊，你問我好多人都係啊，即係好多人都意思係。 喂，喺我嚟講就 大家喺度解，唔係大家係嘥撚曬啲時間去解咩啊？不要平反六四，跟住推結束一黨專政。OK， 個問題係，喂，搞呢十二個字嚟做乜嘢先？ 根本我你問我成件事嘅，等同於一樣嘅道理咧，就係話去寫或者創作呢十二個字嘅。嘅人，我覺得你根本係有目的地去做成件事嘅。 嗯， 做咩就係話你要突出自己，突出一個過去喺香港價值觀裏頭唔係已經剝爛咗我哋傳統嘅價值觀，因為要令到呢一班我創造呢十二個字嘅人要相信我呢個價值觀先至係正確。你基本上破，你根本上成個件事，無論又喺個議會度、喺個選民度、去到喺個普世價值度、去到第三個位，你都係要搞分裂。你根本呢幾呢即我唔喺阿貴度啦，阿貴嗰個禮拜五六啦，我都有講少少囉，我覺得唔想講嘅原因 阿貴個節目啦，阿貴都有講嘅。 你基本上你真係別有用心嘅呢單嘢係，你係為咗抬高自己往後一路行嘅路，而走去搞爛曬香港全盤成個民主，大家團結心呢樣嘢係你哋全班撲街要負責任。 我試下咁， 黃楊達、陳雲加黃毓民呢三條友，雖然。毓民同黃楊達冇撚講過話唔好平反六四或者唔好去支聯會嗰陣時度， 佢籌錢啫嘛， 但 係點會唔去？ 呢班人 黃楊達帶出不要平反六四， 帶出嘅所有嘅語言嘅 message 同埋喺節目中裏頭講嘅嘢， 係啊， 根本係完全地去令到我哋原本呢廿幾年嚟相信嘅啲嘢，去話佢哋係啱嘅時候去分裂咗。 我幫你兜一兜啊！我哋冇屈黃毓民嘅。如果你話我屈咧，我都要繼續堅持呢樣嘢，就係、是、三個人係有份，因為嗰個係教嗰、那個就係我是教徒嘅問題嚟嘅。OK， 嗱我由頭到尾講一次啦。首先就係咧，我答翻阿 Figo 你，我想講嘅就係咧，第一。其實咧，我喺好多節目都講過，我哋喺度糾纏呢個問題咧，其實真係好慘嘅，即係其實係好慘嘅。但係我哋所有人都墮曬入呢個深淵啦，我都係，因為呢樣嘢要俾翻個 credit 俾黃楊達，即係佢好叻去搞呢啲， 好叻 去 set 呢啲 agenda 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個 agenda 真係有冇意思咧？即係我覺得就係、是、我會咁樣理解啦。我當呢一個可能係我阿傑斯。嘅年紀，我四十幾歲，同一啲可能今日24歲 under 嘅朋友仔，冇見證過六四嗰樣嘢，我諗大家嗰個感，首先就係大家嗰個感覺好唔同先啦。咁所以可能我理解有一班，所以我就係頭先我要分咗類先，有一班可能有一班年青嘅朋友，香港朋友，佢哋真係去思考就係、是、喂。點解要講平反六四啊？好似頭先阿 Figo 咁講，又或者就我每一年，你哋去六四去咗24年啦，都係鳩坐㗎啦 ，OK？ 或者係你去七一行完都係鳩行㗎啦 ，OK？ 好啦，我一次過去答曬所有嘢啦，我盡量去答啦。首先就係我覺得就係話俾你聽，我哋每個人其實喺個社會入面，我哋都係成個社會嘅一份子啦。首先你唔好覺得自己係好大先啦。我哋每個人都係好微細、好微小嘅啫。有啲嘢我哋未必可以真係勇武鳩噏，你就可以真係做到出嚟。第一樣嘢嘅就係、是、喂，唔使講，我哋所有香港人大部分啦 ，OK， 大部分嘅香港人啦，我諗都係不恥呢個政權。我哋都知道呢個政權有幾咁惡毒，所有嘢都知道。但係當我哋仲未有能力。我哋去用革命去推翻呢个政权嘅时候，如果你单讲一单89年六四嘅呢一单嘢其实喂呢一单嘢系一个是非嘅问题嚟啫。你作为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嘅人 ，OK， 对呢单事件表示一种态度。我每一年大家每一年 remind 翻大家不要去忘记，跟住记住翻呢件事，话俾大家听，我哋要同呢个政权去计数。我觉得有乜嘢错先？头先牛都讲咗一样嘢，支联会每一年都有嗌结束一党专政，我都讲过，我以前我都讲嗰样嘢。如果你问我杰斯 ，OK， 我想用一个咩嘅方法去解决而家香港嘅问题呢？我唔革命對我嚟講唔係一個最好嘅 solution， 因為我都講過，就算某人可以有能力去革命完共產黨，亦都會再有另外一個人去革命呢一個人。 嗯、 我哋需要嘅係揾到一個我哋大家都認受嘅制度，一套大家都認受嘅憲法。結束一黨專政，我諗支聯會24年都冇講過要推翻共產黨，或者個別人士有啦 ，OK？ 但係我哋係想話俾 今時今日嘅當權者聽，我哋想要一種民主嘅制度。嗯，你要當權嘅，你要有人民嘅認受。蘇聯做過啦，1989年嘅蘇東坡做過俾你睇啦。今時今日你俄羅斯仍然有共產黨噶，不冇人選佢上嚟啫嘛。你可以話普京有共產黨嘅背景，OK 任你講。但係總之今時今日共產黨要重掌俄羅斯嘅政權，佢需要透過選舉。我哋其實就係要求呢啲咁嘅嘢啫。OK 呢啲係。普世價值嚟嘅，我覺得冇乜嘢去拗嘅。至於你再講，你話喂平反六四應唔應該嗌？喂，我就覺得咁講 ，OK， 你呢個只係執，即係睇到玩自己，對我嚟講係真係浪費時間。我理得你個政黨係落台，抑或在任喺度執政緊？我喊出平反六四，我係想話俾個政權聽，我呢單嘢真係要同你計數啊！就算你自己去平反，我到时收唔收货 都系我哋嘅 事，都系我嘅决定。我要同你计数啊，人民要同你计数啊。我就想话俾大家听。所以你话喂，我唔想再嘥，即系其实大家都要嘥紧嘅光阴。我想话俾所有嘅年青人听，你哋有冇觉得真系即係喺度浪費緊個光陰呢？去執着呢啲咁嘅字眼啊，所有嘢呢？至於你話 ,OK, 我都話喇，我會嘗試去尊重所有嘅人，或者係包容每一個人嘅睇法意見。我都講過，每一年去唔去維園，你幫唔幫襯維園記，其實係你自己嘅決定啦。即係你去尖東，喂，講真，你話今年整得當尖東記出嚟，喂，又唔係呢個，又唔係某某邊啲人嘅首創嘅。喂，大佬啊，以往幾年都開始喺六四之前，又有班學生就喺呢個時代廣場都做啦。各人有各人做唔同嘅嘢。我哋最開心見到嘅就係咩？都係華叔嗰句，薪火相傳嘅啫。你話我係六四撚，我都係咁講。但我覺得呢件事一日未搞，未同你計數呢，未計咗掂條數，我哋都要繼續落去囉。 即係我就比較簡單啲。今日你同我講不要平反六四，要推返共產黨，咁係一個口號啦，好話聲聽。喂，其實如果你咁樣講唔需要㗎，不要平反六四，不要推返共產黨，毀滅地球， 咪仲有仲有仲有仲有仲有仲有。如果 OK 調翻轉啦，平心靜氣，即係你話調翻轉 OK 好啦，我聽曬你嗰套講啦。咁我一年到晚，喂，作為一個公民，作為一個香港嘅市民，咁你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如果我跟住你哋呢班人講 OK， 六四又唔好悼念啦。嗱，黃楊達講過噶，六四唔好悼念。黃楊達的而且確講過噶，今年、舊年佢就叫啲人平反六四嘅，嗰啲我唔同你計數啦，唉，嗰啲留翻俾阿俄巴士老蕭啦 ，OK？ 但我就想講 ，OK， 我跟曬你做啦，咁我一年到晚真係乜撚都唔使做噶咯，係咪乜撚都唔使做就代表贏啦？六四唔使去啦。喂，七一又民陣搞，又有民主派喎，差唔多㗎啦。你稍後又見到呢，見到阿陳雲大師又出嚟叫啲人唔好去七一㗎啦。咁、你 跟住 喺你中度都唔使做先。咁我都係想同返，如果你哋仲喺度思考緊呢個問題嘅呢班年輕人講，你係咪應該有少少自己嘅獨立思想呢？你係咪覺得係咪應該要真係即係你自己要選擇啦，我尊重嘅，即係我尊重大家嘅意見嘅，但我覺得就係冇噶啦，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是、你問我咧，今時今日咧，我真係覺得好灰嘅，灰得好緊要，即係你問我香港今時今日嗰個政治環境，第一，我係覺得我哋新生代，我哋呢個新生代 ，OK， 其實而家有啲相似嘅，咪你話你攞翻十年八年前嘅台灣啦 ，OK。民進黨都試過，你搞嘅其實你話咩本唔本土啫？你搞緊嘅都係一啲族群嘅矛盾 ，OK？ 咁然之後，我哋就不斷咁樣喺度執教緊一啲我覺得好無謂嘅問題啦。喂，好似一灘濁水咁樣，濁水個河沖啊！即係而家你問我香港嘅嘢，哇！我即係咧，有時我覺得真係好辛苦嘅，即係見到呢啲嘢咧。不過但即係我就係覺得就係話有少少 back 翻轉頭啦。 簡單少少，有啲嘢係大是大非嘅時候，認清翻你真正嘅敵人啦。即係喺七一嘅時候，你嘅真正敵人係邊個呢？喺六四嘅時候，你嘅真正敵人係邊個呢？即係我覺得係咪每一年都要咁樣去拗，咁大家都開心啲。咁如果你覺得開心啲，咁咪繼續拗咯。 唔係，其實 我對我嚟講就冇乜影響。我六四仍然係會繼續去維園點著個蠟燭去悼念呢一件事。 即係我簡單啲，阿迪哥先。 我就想講個 point 啫。當日八點鐘我哋喺成個我哋喺維園出面啦，亞灣嗰條隊一路沿住維園，大概有二三萬人嗰度一路湧入去，有啲人堅持坐喺球場度，嗰、那個落係好大雨，大雨到係咩呢？係濕曬。OK。 係啊。 然而喺未落雨之前，我哋見到一班小朋友 ，OK， 大約十個僆仔到啦，拿住支橫額。寫住不要平反六四嗌口號，而有啲人嚇佢哋 ，OK， 嗰啲唔怕講，穿住熱血公民件 T 恤，黑色底白色字 ，OK，、嗯、我就係想同呢班小朋友講啫，其他人唔講啦 ，OK， 小朋友啦 ，OK， 嗰啲喺我心目中仍然都係啦，我大概六七歲啦，唔係話食鹽或者食米去講呢個 point 係點解？我哋呢啲人仲要落去堅持行入去個球場裏頭，或者？有啲人坐喺個球場度，好似我爸爸媽媽咁，佢哋落雨都好，佢都坐喺度咧，坐到九點三走咧，唔係在乎於究竟係咪平反六四或者不要平反六四呢個口號，大家只係一個無聲嘅控訴。我哋冇就咁，我哋真係冇能力去做一個革命，去做一個血洗香港嘅行動，去推翻曬所有嘢，冇可能。香港人點計都唔會咁樣做。但係我哋唯一可以做得到嘅就係話，有呢個心坐喺度，一個無聲嘅控訴，影張大相，希望 media 散出去，話俾我哋上邊阿爺知，香港人仍然堅持喺呢個民主嘅底線。 嗱，我搶一搶你先 ，OK？ 嗱，我話俾你聽。嗰班細路仔做嘅嘢呢，我可以咁講啊，大家去諗下，其實同我哋做緊嘅嘢，大家冇矛盾㗎。 冇矛盾㗎。 冇矛盾㗎。 冇矛盾㗎。 我尊重你，你講不要，你有咁嘅勇氣喺嗰度 ,ok, 嗌你相信嘅嘢、 嗯、 絕對冇矛盾㗎。但我想話俾你，唔係，我就想話俾你聽，我哋大家其實係同一個 陣 線㗎、 啊。我想 如果有一日你想要見到嘅香港獨立 ,ok, 你想革命推翻共產黨，喂我自己啊，我代表我自己，我一定支持你。但係我想話俾你聽嘅就係、是，我自己有少少睇法咯，大佬唔好噏咯。 我知 道孫中山搞革命都有黃興喺後面搞武裝，到然之後後期佢都知道，喂要有黃埔軍校，要有自己嘅軍隊。 咪俾我 OK， 然之後今時我唔好講到咁撚大餐啦，我淨係問你，你夠唔夠膽去暗殺呢個香港嘅政府官員呢？又或者走上去大陸度放幾個炸彈呢？喂，你唔會做囉。 咪講得太遠， 你又咁撚錫身，係咪先？唔係話我睇小你，大佬唔好話我睇小你。作為一個北上頻道嘅節目主持人，我都要講下，喂，大佬喺我眼中，國內啲民工嘅年輕人，我呢先勇武啊！打單炮隻身蚊先都唔先下，可以去到大城市度打工，乜你又總之又為咗兩餐飯，乜都夠膽做嘅、啊。你連嗰啲你成日恥笑嘅大陸呢啊，都不如啊！咁你 即係最簡單， 我又唔係笑你，我真係想話俾你聽，即係有啲嘢唔係好似你哋嗰班你哋嗰啲支派教主咁樣，喂大佬係得噏字就噏唔到出嚟咯。 嗱，未講完頭先嗰段嘢。 延安嗰條友俾八九個城管打，佢一樣還拖，佢一樣還拖，佢勇武過你啦。 咪俾我講埋先啦。 OK， 即係我想講嘅就係答翻呢一扎網友啦，呢十幾萬人唔係在於。斟酌個字眼係平唔平反，大家得個心啫，答曬你哋。 係啊， 而同嗰扎小朋友講嘅係話 ，OK， 唔係話去話你哋，唔係去鬧你哋，但係你哋嘅同時亦都要諗下點解呢十幾萬人仍然都要落住雨去堅持地坐喺度，或者有部分人唔走呢 ？OK， 去思考下呢個問題咯。 嗰、那個問題、那個問題好簡單嘅，即係我再俾個導向俾你咯。其實我哋係真係同唔係 OK， 唔係長啲長啲啦。嗱 OK， 其實我都係咁講，我哋同嗰班細路仔咧係同一陣線嘅。不過但係咧，大家諗嘅嘢係唔同嘅啫。因為咧嗰、那個、分別咧係只有兩個字講完嘅啦，就係、是、勇武咯。你覺得你好勇武，咁你咪用你嗰種方法去表達咯。我哋咧就覺得我哋唔勇武，我係覺得我係勇武，個武咧就是冇嘢个冇 ，OK， 咁咧，所以咧，我就觉得好渺小嘅啫。咁我每一年咧，我就行出嚟，用翻我嗰啲好卑微嘅态度咧，去悼念呢件事，话翻俾阿爷听，呢件事系要计数噶，话翻俾我个女听，呢件事如果你老豆第日死咗，你都要继续同阿爷计数噶。所以唔好大家咁敌对，好唔好、？OK， 我真系谂咗成个礼拜，我觉得我真系冇所谓噶，即系我觉得如果你哋真系交。OK， 咁你唔好同真教 ，OK， 你真係相信你嗰隻係好想掂嘅呢，咁你繼續去啦。當你有一日，如果你真係可以幫我哋獨立到香港呢，我夾道歡迎你 ，OK， 扯撚曬所有 Legacy 網台聽眾一齊嚟夾道歡迎你 ，OK， 起碼有42人㗎，大佬，你唔好睇小我真係。 有冇啊？冇嘢講啦，有冇？ 冇嘢講， 冇嘢講，完啦，係咪啊？ 完啦， 完就交代少少嘢先啦。OK。嚟緊啦，啱啱做完第三節嘅，即係呢節係第三節嘅 新聞度啦。 第四節同第五節仍然都係煙花消逝，煙花消逝 都同我哋今日嘅話題好有關係嘅。教育 今集講咩？教育，因為咧上個禮拜就播咗台長啦，台長有講少關於六四嘅嘢啦。OK，Benson Sir 亦都係有講關於六四嘅、接翻落去嘅啫。 好、 okay, 出位嘅一位阿 Sir， 係啦。 OK， 講下香港嘅點樣嘅洗腦教育嘅慢慢嘅演變啊， 係啦。 OK， 我好值得聽。 咁留返最后少少位啦、如果各位即有啲新嘅听众係知道，即係因为我哋录呢个特辑嘅时候呢，其实整咗本书嘅，就烟花消逝15年。咁如果係想买书嘅话，可以 email 返 regacy@regacy.com.hk， 咁就题目係烟花消逝，咁我已经答咗都成20几位网友㗎啦，已经 寄出咗㗎啦。 OK， 咁讲埋少少啲歌㗎啦。咁第二節嘅歌其实呢，我都想送一隻好有意思嘅歌俾大家听啦。呢隻歌呢其实呢第三節 ,OK, 咁呢就係70年代嘅一隊我好鍾意嘅樂隊啦，美國嚟自美國嘅 Hearts 啦，咁呢隻歌呢冇人冇聽過㗎啦 ,Dog and Butterfly, 但呢好多人聽呢隻歌嘅時候呢，講真聽幾十年都係氹住你瞓覺嘅啫，從來冇諗過隻歌噏乜撚嘢嘅。咁我好簡單話俾你聽啦，歌詞呢好多人未必會細味過，咁但係一隻狗同一隻蝴蝶有緊個咩嘅故仔呢？個故仔其實就話俾大家聽，嗰隻蝴蝶呢永遠都高高在上喺度飛緊嘅，隻狗呢每次見到隻蝴蝶呢，佢都會想嘗試呢撲上個天空度呢接佢嘅，但係隻狗呢每一次都會跌翻落地下，但係狗嘅態度好好嘅，跌翻落地下佢就會自己微笑一下，佢都唔知點解自己會咁樣做。但係個故仔話俾你聽就係乜嘢呢？做人嘅都係一樣嘅啫。有多嘢我哋做自己相信嘅嘢啦，就算 reach 唔到嘅，你都要 have a try 咯。OK， 咁所以呢，我送曬俾兩邊陣營嘅人，希望大家繼續去用你自己相信嘅方法去不斷去嘗試啦。我哋嘅敵人好簡單，係同一個嘅。OK， 咁呢一個呢送晒俾大家 Dog and Butterfly。咁我哋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呢返嚟繼續再講下其他話題。拜拜 拜拜。 There I was with the old man, stranded again, so up I ran, my young world crashing around me, no possibilities of getting what I need. He looked at me and smiledSaid, no, no, no, no, child. See the dog and butterfly up in the air, he liked to fly. The dog and butterfly below, she has to try, but she rolled back down to the warm soft groundLaughing though she don't know why, she don't know why. Dog and butterfly. Stumbled upon your secret place, strength in the trees. You had tears on your face, wrestling with your desires. Frozen strangers were stealing your fires. The message hit my mind. Only words that I could find. We see the dog and butterfly. Below, she has to try. But she rolled back down to the warm, soft ground, to the ground, laughing up to the sky, up to the sky. Dog and butterfly. We're getting old. What a lie for me, I don't know the reason why. Maybe it's living, making us give in. Hearts rolling in, then taking back on the time. Yeah, yeah, yeah, we're balanced again. Another night in a strange town. Oh, moonlight, homie, light us down. Voice of confusion inside of me keeps on begging to go back where we're free. Feels like I'm through, but then the old man's words are true. See you. Thank you.